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低了头。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下午2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将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北京电台力邀李野墨、梁岩、田洪涛等国内知名的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将《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等多部茅盾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呈现在大众耳边。作品集不仅会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新闻广播、故事广播当中播出，还将在懒人听书、喜马拉雅、当当云阅读、掌阅、蜻蜓 FM 等多家互联网平台推出。市文物局昨天在第13届北京文博会主会场推出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展区，聚焦文博展览活动和创意产品，同时在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板块展出北京各博物馆和文物机构在文创衍生品开发当中的最新成果。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在第13届北京文博会现场重点介绍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新校区、制片人总部基地、国奥08街区开发和影创空间等项目。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工美集团将在顺义杨镇打造中国工美科教小镇。未来，中国工美集团将邀请工艺美术领域大师来小镇创办博物馆或工作室，宣传传统文化，打造文旅产业，促进产学研发展，为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为市民提供文化旅游的新去处。藏族导演松泰佳的电影《阿拉江色》今天在全国上映，片名是藏语“请你干了这杯美酒”的意思。导演擅长用温和质朴的风格讲述普通藏族百姓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一个发生在继父和儿子之间的藏区公路片，但并没有过分强调藏族宗教元素，而是琢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电影《功夫联盟》今天在全国院线上映。这部电影由刘镇伟执导，主演是赵文卓、安志杰、陈国坤、杜宇航等人。电影将黄飞鸿、霍元甲、叶问、陈真这四位武术宗师集结到了一起，还穿越到了现代。国产动画电影《昨日清空》今天公映。这部动画改编自口袋巧克力的同名漫画，讲述的是中国南方小城兰溪的几位高三学生之间有关梦想、友情、亲情和初恋的成长经历。由钢铁侠三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动作冒险电影《铁血战士》今天上映。影片延续了前作的设定，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因无意触发机关而把铁血战士召唤到地球的故事。本周波兰影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周六影迷可以在银幕上一睹波兰电影大师杰斯洛夫斯基的风采，两生花、蓝白红三部曲之白都有展映，而且是一部长片加一部短片的套餐搭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4到5级，但是阵风呢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在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那么北京地区呢，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 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那么明天啊，白天是天气晴朗，风力也不大，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是红叶观赏气象这个最佳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这个确实啊，香山已经进入赏红叶的高峰期了，还是请大家呢能够错峰出行前往观赏。好，北京文娱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马 上拿去。 那我先怎么？他干嘛的吧？ 老吴。 老吴。 那么你先拿吧。一切。我们现在还分手，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是周五，巅峰会的时间，我们用了一个很不同的开场。 嗯， 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能够想到一些画面在脑海当中浮现？ 哎，啊，这个声音其实不是我们很熟悉的语言， 对 啊，但是呢，这种调调哈，这近年来也有一些这个类似题材的风格的电影啊， 是 我们一定非常熟悉。 没错，我们刚才听到的，此时此刻正在听到的，是一部今天跟大家在大银幕见面的作品。 嗯， 它的名字叫《阿拉江色》。我们有一个便利条件，我们俩在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包括它的这个片段的同时，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个有一点油画色彩、水彩画一样的东西，这是一张电影的海报。 嗯， 我刚才跟今天到来的嘉宾，很神秘嘉宾啊，一会儿告诉大家我跟嘉宾在说，我说这海报真是很漂亮， 嗯， 而遐想连篇。那我们今天说的这部《阿拉江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今天的巅峰会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除了赵亮和张帆两位主持人之外，还有我们的电影的两位主创啊。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电影的 两位男女主人公主演，其中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容中尔甲老师，欢迎容中尔甲老师。 嗯，两位主持老师你们好。嗯，我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阿拉江瑟的男主演容中尔甲。 欢迎欢迎，这个容中尔甲老师原来来都是去那个我们隔壁的那个直播间。 嗯，那个是做音乐节目， 对 是吧？ 对对，今天是不同的身份。 嗯嗯嗯，好，另外一位， 来我们介绍一下来自电影当中的女主演尼玛宋宋，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俄玛的扮演者尼玛宋宋。 嗯，欢迎二位。 嗯，这个今天真的是巅峰会很不一样了啊，咱们要爬上高原的巅峰。 哎，这个先问一下容中尔甲老师，您的影迷是不是见到您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我见到你们我们没好意思说啊，是不是？哎呀，容中尔甲老师，我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哎，这个呢，这个一路都是这样的声音。在以前这个以前我出来这个演出或者是各个地方走的时候，很多人在我前面都是这个老师我们一块照个相或者老师签个名这样的。 嗯， 好。这两年特别是这次这个路演这个阿拉江瑟这个电影，我走了十几个城市，每次见面都说叔叔能不能照个相，我爸爸喜欢你。叔叔能不能照个相，我爷爷喜欢你。 那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也算是他们说的那个喜欢你的那个年龄层的其中之一了。这样，我们刚才说了容中尔甲老师好不容易今天到我们直播间来啊，到四点有戏这个直播间，我们还是感受一下吧。我们既然刚才提到了那么多的回忆， 对， 您的歌声应该是回忆当中最亮丽的色彩。 快不行了，这个，当年这歌确实是， 怎么眼泪又下来了？ 占领市场， 确实， 刚才我 熟悉的声音， 听的时候我就想跟这个刚才容中尔甲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们说，我爸爸他们特别喜欢你，喜欢什么呢？喜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的歌声。 嗯嗯，现在其实时间算起来，真的是因为这首歌呢是，我是在1996年出版的。 哦，哎呦， 1996年， 1996年，真的是，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你说那个时候的，现在不要说00后，90后好多，那个95年以后的很多，那个时候还没生。 没错， 对吧？ 对，所以这个记忆啊，有这样的记忆的，就说明啊，我们跟容中尔甲老师属于啊有共同的时代记忆，再多的我就不说了。 哎，但是我们看到 主动的这个暴露年龄， 但是现在您的身份不一样了啊，您是以这个电影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电影人， 电影人啊， 哎呀，很这个。我自己都没想到，所以说这次这个一路这个路演的时候，在2006年，也就是12年前，我那个时候做那个全国巡演，我是这个一个歌舞剧节目，还这个一路唱歌，这次一路这个路演呢，就是在推介我这个电影。我有些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怎么咋回事呢？怎么 不习惯 说电影了？ 刚才您说电影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容中尔甲老师身边还有一位，刚才我们非常熟悉您了。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演好吗？尼玛宋宋，尼玛宋宋是专业的演员， 对， 那么介绍一下自己，从事这样的演艺事业多长时间了？有什么样的作品？ 已经好多年了，从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到现在都在做演员。 嗯， 然后之前有几部电影，像北漂鱼啊，然后云上石头城啊，然后有很多就是内地然后藏区的都有这样的戏。 嗯嗯，听得出来刚才文艺的色彩很浓厚。 对， 嗯 啊， 是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啊，就是这种感觉。 对， 那你讲讲你的角色好吗？在这个电影当中。 嗯，我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他的一生特别坎坷。 嗯， 然后他的前任老公就是在医院生病去世了，然后再后来重组家庭以后，他也就是知道了自己病重要面临死亡，然后到最后就是离开自己的亲人，然后告别自己的家乡，就是一意孤行的去拉萨朝拜，然后带着自己老公前任老公的骨灰，然后还有他们的照片，背着行囊走了。然后他背着的这个东西他也没有告诉他现任的老公。 哦，也没说。那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点是吧，是一个秘密是吧。 对对、 哦、 我挺可怜的，到了半路他死了以后我才知道。 才知道啊、哦、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 他。翻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包里发现这个秘密。 嗯，哦，哎呦哈。 嗯，我们从这个女主角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场，跟大家来介入这个故事啊，这个切入点很好，让大家突然之间对一个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一段故事有了兴趣。那我们让荣中尔贾老师介绍一下吧，这部电影究竟是为什么会诞生的？为什么你会在其中演这么一个角色？为什么突然就从音乐人转变成了演员？ 这样的，我在我老家这个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一个老师， 嗯， 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经历。然后呢他是这个路上的，因为没有人给他这个当什么，就是给他背东西啊那种，没有，他自己磕头一个人还要背东西，所以他路上自己干脆就埋了一头驴，让那个驴拖着东西，一直三年的时间到了拉萨。 嗯， 那到了拉萨后，这个三年之后，这个小驴变成了个大驴。那么这个老头子呢，他回老家的时候，回我们这个老家的时候，几千公里，他不可能把那个驴又牵回来。 嗯， 你说那个包个车把它运回来又没有钱， 嗯， 搭个班车也没法搭，对吧？ 嗯、 那个驴没法上车， 嗯、驴呢？ 所以那个驴它成了个心病， 嗯， 最后寄养在拉萨以后，他自己回搭边车回到了老家，以后呢，一直这个到死，这个驴都在拉萨，成了一个他的一块心病。 哦， 对，所以说我把这个故事呢讲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导演宋太佳导演，我说这个感觉，我自己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我说你能不能改编一下？因为宋太佳导演是个很好的一个编剧，他也特别喜欢，他觉得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电影的这个切入点。 嗯， 差不多就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多一点，很快他就把那个编好的剧本发给我了。我一看，真的就是，只是这个我给他讲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的电影的缘起，故事完全被他改变完了。 嗯， 他完全是重新创作的，但是就是我们的这种情感更浓。整个故事情节跟和这个人物呢更加的这个接地气。 嗯， 嗯，然后内部的这种情感更有张力，所以说特别喜欢这个后来宋太佳导演改编的这个本子。 嗯， 所以我就说干脆这样，我们这个这么好的本子，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搬上荧幕。 嗯， 所以说呢我就说这个我们内地可能企业啊，这个老板啊，文化公司啊，这些呢不一定看好这个少数民族的题材的这个文艺片。本来我们中国现在文艺片本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是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所以说呢，我说不好找这个投资人，干脆我说我来投。 我 本来是想制作电影，我说我来投资。 嗯， 所以说我来做，这样子我就是参与这个电影，我是一个出品人的身份。 嗯， 参与。 嗯，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启动整个这个工作，包括这个物色演员等等，所以说泥巴松松的也是那个时候确定的。 嗯， 然后我也给他推荐很多男演员啊。 您开始是给他推荐其他男演员的？ 对对对对， 没一开始没想着自己演是吧？ 没有这个准备。 哦， 而且我对演戏我没把握，所以说没有兴趣。这个 这是您的，这是您的处女秀吗？就是从演员来讲，还是第一次演戏是吧？ 第一次。 那最后是怎么下定决心自己来演？ 被这个导演给逼上去了。 哦、这第一次听说。 哎， 他就觉得是 怎么样拴住出品人？答案一是吧？让出品人自己演。 本来我是这个挺有觉悟的，我说哎呀，我做出品人，我来参与个电影多有意义啊！而且这个是我家乡嘉荣方言的第一部电影， 这叫嘉荣方言， 藏语里面的一种方言，叫嘉荣方言，是第一部方这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没错，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觉悟挺高。结果后来他说是必须要你来演 啊，好， 我说那你别开玩笑，我说这个剧本这么好，而且我还得花钱。我说你是不是让我亏死啊？我把这个电影自己给自己演砸了，那不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说不行，我说你要找个好演员来演。 嗯， 他说你一定是你来演。他说这个角色啊，这个男人是一个很有生活阅历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他说是长相吧，就反正就有一点，我说是不是要难看一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说要难看一点。哎呀，我说你找我就是这样的。他说这样好像你比较接近，我说那好吧，你说长难看我有信心的。 我估计当时说的是更生活一些，生活化。 这个导演的词儿没有你丰富，他的词儿就是好看、不好看、难看。 但是你知道，容中让蒋老师，我们今天推送上您的照片，还是当年哈、啊、在唱歌的那个时候的照片。嗯、你看看那张照片多帅啊！啊， 哎、 那个时候的容中让老师跟现在比，我说现在是帅上加了。饱满沧桑的经历， 嗯， 那个时候是纯帅 啊、哦， 对， 特别帅， 说不上帅，但是我们曾经年轻过， 对啊，对啊，所以后来就， 所以说呢，就最后呢，还是就是让我来演 啊、 嗯，因为我对这个演戏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嗯， 我如果对某一件事情我自己有把握、有兴趣，我一定会去想方设法去把这个事情要完成， 嗯， 但是对拍戏我真的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说没有兴趣。我还给导演开玩笑，我说我在歌迷面前，我这个自己这个辉煌了30年，我说比你把一个电影就把我给砸了，我说你砸了我的饭碗。嗯，而且呢，最气人什么？没第一天这个试戏的时候试妆，他把我叫到酒店，他说给我去之前他跟化妆已经商量好了， 嗯， 我去了他都不说，嗯，然后呢直接叫我去那个理发，就在我们酒店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化妆师把剃头的什么都准备好了，进去直接我一头的长发，30年从来没改过的， 嗯， 啊，进了洗手间一坐下来，唰唰唰全给我剪了， 得了， 哦，是为这次这个事儿剪的、 啊，对啊，对啊对的、啊，头发剪了，然后呢， 反正您头发也剪了，您不演也得演了， 差不多还是有2至3指那么长，我说导演可以了，我说可以了，我说一辈子没这么剪过，哎，他说不行，你这个是歌手形象，我必须要给你毁了。 好吧，这把后路给断了。 对啊，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就是要往那个南看那边弄啊？他说对，真的就给我剃光了。 怪不得刚才我们在跟容中让老师见面的时候，我还说哎， 有点不认识 头发、 啊，就确实 长发呢。 我好不容易留了一年 哦， 然后呢，头发剃光了。导演和那个化妆师啊，在这边啊，就摇头摆尾的、嗯、啊，不错不错， 这很 满意 了， 很满意。我那垂头丧气的，我就回家了。 嗯， 回家我进门，我打开门，我那个两个孩子在家里。 嗯 啊，先是睁大眼睛看了， 嗯， 好几秒。 嗯， 突然反应过来，爸爸，啊，原来你长成这样的。然后呢，而且两个同时拿着那个手机开始拍，狂拍照片。然后就看那个照片，不看我了，看照片。哦，原来爸爸长成这样。为什么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都就是一直都是长发 啊？嗯， 这是 我觉得 很有趣的经历。 容中让蒋老师，您是一个天生的好主持人， 哎嗨， 特别会讲述， 对对， 特别会讲述。这段讲的真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反应，好吧？ 嗯，好。 南法尔摩斯属于年轻一辈的啊， 对， 说。哎呀，人不熟啊，歌太熟了 啊， 一直不知道谁唱的。 今天本尊驾到了啊， 还有一位啊，苏南亚玛说，这就是我妈妈的男神呢、啊。 嗯， 哎呀， 真的 认识 啊。我们选取这两个代表是两个不同年龄层、啊 嗯、 对、 嗯、 啊，这个圆舞曲也说啊，96年就是您唱这个山崎九寨那一年、嗯、啊、嗯，说当时他正好30岁。 对， 哎，这个回忆多么的新鲜、 嗯、 啊。 说起来这部电影，刚才我们听到讲的都是。这个容中让蒋老师怎么样从歌手的身份转变成啊一位演员电影人，从音乐到电影、 嗯、哎 那么我想让容中让老师您在上半时段最后给我们说一说这部电影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刚才听到女主角说了一个她的那个版本、嗯、因为是不同的角度的， 对对 对, 对， 如果站在您这个角度您怎么讲这个故事？ 我是这个女主角的，我是第二任老公，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是车多，受其影响呢，德外大街一线的出京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在东直门南小街东四十条的路口是北向南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么请后车要注意避让。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我买球吧， 马上拿球。 那我先怎么？他干嘛的吧？ 老吴， 老吴， 能不能先慢点？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刚才有人说这个安静的巅峰会有点不习惯，是吧？ 嗯， 其实不是我们两个人安静啊，今天有电影的主创来。 哎，今天比较文艺，可以这样讲， 就我们俩装的比较文艺， 是吧？平常我们这个巅峰会都是疯疯癫癫的， 真的是。来，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来自电影《阿拉江色》的男女主演荣中尔甲老师和尼玛宋宋，欢迎你们。 两位主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你把宋宋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里面最文艺的就是你了。 我们努力向你学习靠拢，变得文艺一些。 刚才我们说过的这部《阿拉江色》是在今天啊，在全国的各大影院和大家见面了。这部电影正式公映，而事实上呢，这部电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2018上海国际电影节当时在评奖的时候，他获得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奖，而且他还拿到了第12届亚太电影大奖的入围奖的这个作品啊。 对， 那 所以说已经有了先期的口碑的积淀， 真的是这样。 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西藏啊，我觉得用这个谁啊，糊涂旁观者他的话，其实特别能够代表我们的这个观点啊。 我们的一位听众发言了， 哎，他说西藏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神秘、充满幻想也充满挑战的地方啊。尤其这些年呢，咱们可以看到的关于西藏的影片其实是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些爆款影片，对吧？ 对， 这个 张仁波齐啊、皮绳上的魂啊，还有纪录片大三儿也是关于西藏的啊。 对， 另外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藏北密岭通返无人区， 哦、对 吧？ 对， 这也是关于西藏的 纪录片， 啊、哎，纪录片啊。所以说，其实没准儿咱们就成为一个爆款啊，确实是这样。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关于西藏的题材哈，有这么多，但是好像我们听到的就是藏族方言的这部分，并不是很多，很多电影里面没有。几乎我们没有听到过太多的，就是主要以西藏的一些方言为主的。 对， 这次咱们的电影是这样的吗？我们刚才听到预告片，好像里面都是藏语的部分哈。 都是藏语， 嗯， 整个电影都是藏语， 嗯， 也是我们都打的一个字幕， 嗯， 就是便于大家就是观看。然后呢，其实是这个以前的我们的这个大家所看到的很多关于西藏题材的电影，包括有很多国内外的都有， 嗯， 就是可能注重的这种西藏的，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一样，就是各种这个美丽的景观， 嗯， 感觉是神奇的文化， 对 这种东西呢看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这个拍的这个电影， 哦， 这是导演呢，而且是他自己是他本身就是藏族人。 嗯， 所以说呢，就是他想展示呢，并不是这我们西藏的风光有多美， 嗯， 或者是这个文化有多神秘，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西藏的文化被标签化了， 嗯， 所以说呢，他希望就是反映这个那个山水里面的人的最真实的情感， 嗯， 把这个西藏这些我们普通老百姓里面呢，他的这个喜怒哀乐， 对， 把它表现出来的话，其实跟我们所有的，除了藏族以外的，我们内地的，我们汉族朋友也好，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好，哪怕就甚至是国外，在一个家庭里面，他都会为油盐酱醋要发愁， 没错， 为自己的工作要发愁， 嗯， 为这个下班这个堵车要发愁， 是， 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有孩子的家庭里面，为了一个孩子的上学培训，嗯，哪怕就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吃饭，都会斗嘴， 对， 这种磕磕碰碰的事情，它其实是最真实的生活， 嗯， 所以这次阿拉江赛里面其实写的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我们重组家庭里面。几个人物之间的相互的爱的包容， 嗯， 和接纳。 所以说到这里，接我们上半时段最后的那个部分， 嗯， 刚才在荣中阿尔贾老师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到了女主角已经离开， 对对对对， 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女主角离开了以后呢，我才发现她的包里面的很多秘密， 嗯， 包里面藏的有她的这个跟她前老公的照片，还有前老公的骨灰， 嗯， 所以说呢，嗯，我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我要带着她的孩子，带着她前老公的骨灰， 嗯， 包括她的照片，然后呢也继续走完这段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孩子始终觉得他小的时候妈妈离开了他，原因是因为是我造成的， 嗯， 是你带走了我的妈妈， 嗯， 而且呢就是你不带我，原因是你不喜欢我， 嗯， 所以说呢他从小对我是一种怨恨。 嗯， 他作为一个叫留守儿童的这样一个，他从小就是其实就失去了父母的陪伴， 对， 所以说他对我是一种怨恨的。路上我们俩也发生很多的这种矛盾， 嗯， 慢慢最后到达累拉萨3公里的地方，就说真正的就是达到了一个相互的接纳。嗯，他从心里面这个心结打开了，他能承认这个后爸， 嗯， 继父， 嗯， 这个然后我也接纳了这个我的心爱的妻子。的他的这个孩子， 对 啊，所以说是这么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写的一个包容和一个接纳的一个 讲的人的故事，讲的爱的故事， 讲的是人和爱的故事。 嗯 嗯， 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可能在题材上跟您原来知道的某一些电影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刚才就跟荣中阳教老师说的一样，其实全世界的人在家庭在情感上都有共通之处。 嗯， 所以刚才说到重组家庭的时候，一下就想到了，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人拿这个电影。和另外一部日本的作品做对比， 嗯， 他们是这样讲的，他们说这是一部咱们中国自己的藏语版的《小偷家族》。 嗯，对对对， 嗯， 对， 《小偷家族》应该是二位也都看过。 嗯，对， 是玉和的这部作品，今年在中国的影响力真是非常之大。 是的，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上海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嗯，这部作品也是这个，因为拿了戛纳的大奖， 嗯， 是在上海电影节也是一个展演的重要的作品之一， 嗯， 受到了很多的很大的关注， 嗯嗯嗯，这部作品其实我们说在对比的时候呢，我记得在首映的那天好像是导演 还做了一个解释，说我是特别喜欢柿之愈合， 对， 作品 他自己说，他就是这个最忠实的十几年的粉丝 哦， 铁粉，特别喜欢， 所以你看啊，有小偷家族这样的题材，今年在中国创造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啊，他的票房和口碑都相当不错，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咱们观众不是说不喜欢这样的作品，而是他们不熟悉。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作品存在， 这个市场啊也是需要一定的养成。我觉得这个这两年是好在不断有这样的，就是相似吧，这个地域啊，还有题材啊，出现哈、啊，能够说让大家眼前一亮，是吧？甚至有一些会成为一段时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咱们这部电影来讲，这是好事儿啊，确实是好事儿。它不会说是完全陌生的，对吧？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部电影呢，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呢做了更大的支持， 对 对, 对， 这次是在他们加盟的很多很多电影影厅里都有放映，大家可以来找一找。那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们一直没有解释一个小小的谜团，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 对，我也想 阿拉江色， 阿拉江色。 对，就是一开始我看这个解释的时候，我说啊，这个基本上有几个省份的人可以看，是吧？有几个省份不伤酒力的就别看了，是吧？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其实 干了这碗酒，是吧？ 对，跟主持人说的这个不伤酒力呢，这个呢你不用担心。为什么？这个不是喝酒，它是一首酒歌，是我们老家的一首敬酒歌。阿拉江色就是请你干了这杯酒的意思，音译过来的，他真的就是家中人的发音呢，他叫阿拉江色， 他把色换成 色，阿拉江色，然后呢就我们音译翻译成阿拉江色，他是就是请你干了这杯酒的意思。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是一个很温情的一个场面，在一个雪山下，这个傍晚，围着一个篝火，然后我的这个妻子和这个孩子，我们三个呢围着篝火，各有各的心思，那个时候相互还没有一种这个沟通和交流，都不说话。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拿了一在身边捡了一块石头代替这个酒碗，然后呢就唱起了这首歌，敬酒歌。其实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已经不是一种敬酒歌了，它是一个表达情感的一首歌曲，来自家乡的，在这个时候没有语言交流的时候，用歌声来传递一种相互的爱，相互的这个情感，啊，其实是个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用这样的酒歌来唱，然后最后呢，我的妻子也马上跟着我开始唱，啊，是这样一个场面。 这突然就让我想到了很早很早的一部电影《红河谷》。红河谷里宁静。 对， 唱了敬酒的歌。 对。 所以在藏族的文化当中，在这个敬酒的时候，是需要有语言、歌声的表达的。 当然，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也去过这个藏区，就很多那边呢，就是要喝酒的时候唱唱歌啊，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那边也讲，就说是跳舞唱歌，就是不分家的，而且经常在我们在桌子上的话，这个喝酒和唱歌也是不分家的， 这个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个文化，同时在电影当中它也是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是吧？ 对， 大家都哎呀，这个心有芥蒂啊，各有心思的时候啊，喝喝酒唱唱歌，是吧？然后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对， 打开， 哎，这样的一个通道，打开心扉啊。那你马宋宋这碗酒喝了吗？ 了 这歌唱了，酒也喝了，是吧？啊，那你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你怎么找到他内心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因为刚才问你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跟我讲的是他的状态，确实看到这个照片啊，几幅剧照当中，这个女主角很忧郁啊， 而且那个画面很有冲击力， 对，就是她心事重重的，就是这样的啊。那你怎么找到那个状态？ 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年轻的演员， 对， 因为其实塑造这个人物角色的时候就是蛮大挑战的，因为她的年龄和我年龄相差比较大，然后她还有前任，然后现任，还有孩子，然后我在现实当中是没有的，所以再去就是揣摩这个人物的角色的心理的时候，是有蛮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想法和选择的时候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我们可能会很直接，而他是就是很多都是隐忍的，在这个时候，尔江老师啊，然后导演、制片他们都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因为在帮我分析这个人物，然后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他 在那个点的时候他应该怎样去做选择。 嗯嗯，说得好哈，这个确实，因为今天看到你本人，看到你眼睛里的东西跟剧照当中人相差别太大了。 是的， 确实， 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是吧？是这个感觉吧？ 电影里面演的城府可深了。 哎，对对对， 对吧？ 是是是，就是 都骗了那么长时间。 对啊，一生的秘密，然后给我讲。你看其他，比如说，你说她是我老婆啊，去了医院看了病，知道是癌症了，她回来不给我讲。 对这件事情你都不知道，嗯， 不知道。然后呢，我还不知道她朝圣的目的是为了她老公。 对 啊， 对 吧？ 对， 哦，更吃醋啊，这生气啊。 按理说是最近的人呢，这是。 对啊， 对对对对 对，对吧？最终呢，还是你看我可不可怜？最终她死了就走了就走了，我还得完成她的任务。 对 啊，对吧？ 一个文艺女青年演了一个腹黑女青年，女中年。 那如果对比来说的话。二江老师，你觉得你自己在这当中的人物跟他相对应，你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这个电影整个里面其实写都是一种成长，成长，就是包括我的这个他的这个小孩也是不断的一个成长过程，小孩也在成长。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来讲，从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小爱、比较自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比较小心翼翼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在踏上这个旅程了以后遇到的各种事，生死离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跟小孩有几次的互动，然后有好几次的时候触动了自己的心灵，慢慢这个男人的性格也变得能够宽容，能够接纳。 就这个人他也有成长，是吧？ 对， 他也有变化。 所以这个男人是在不断在成长， 也在成长。 所以说我始终感觉我这个电影拍完，我对我给我的孩子都写过一封信，而且我其中里面我自己有一句话我就是有印象，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家长来讲，就是平时工作也多，事情也忙，平时很多时间也没有多少时间陪这个孩子，那么有些时候其实真在想，这个孩子物质东西再富有，他其实我觉得得到的东西挺少的，因为得到的就是陪伴太少，所以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缺少了这种，以后失去的可能更多了。 嗯， 而作为我们来讲，就是究竟是给予重要还是陪伴重要？而且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究竟是你爸爸，你是在陪这个孩子长大，还是孩子在陪你变老？ 说得好。 甚至于说，我们老去的，甚至死亡的时候，我们自己男人都是一个不成熟的，就走完了这一生。所以甚至到死都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作品，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是跟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些商业大制作啊，什么《满天飞》啊这样的电影来对比。他更需要你安静的，更需要你静下心来，沉下心来。 是的， 你去体会当中的情感的变化，这个细腻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既然在这一年当中无数次和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文艺作品相遇了，这部作品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标题啊，今天特别有意思，我是看到有一个影评人他在文章当中，他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他说今年华语片如果只能安利一部的话，那可能就会是他，阿拉江色。 谢谢，这也算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然后呢，本来其实现状来讲，这个可能大家关注这个商业大片的人可能比较多一些，反而这种就是小制作的或者这种文艺片的，就是能这个静下心来给你讲故事的，这种呢受关注的少一点，但是我是觉得这只是一个过程，其实是我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讲，看惯了那种各种的大片。或者是各种飞来飞去的呀，这个炸来炸去的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能贴近自己生活的，能打动自己内心的这种，其实以后大家会越来越喜欢。 谢谢荣中二家老师，也谢谢尼玛松松今天来到我们四点有戏，这么安静的巅峰会真的是不适应。 对， 最后我们得拿歌声来助助兴，给电影来加油，好吧？ 好， 最后这首歌就是荣中二家老师您根据《阿拉江色》这个名字创作的一首歌曲。 对， 刚才 跟电影同名的 歌曲，咱们就最后也《阿拉江色》用这句话，来敬一杯酒吧。 好，谢谢。 电影今天上映啊，也欢迎大家到电影院当中支持啊。 再次谢谢二位，谢谢你们， 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巅峰会，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故乡的山，那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起了女